有关家事战队的问答，竟然让现场变得有点冷。直至联盟的新闻官第三次催问，还有没有提问时，终于有记者站了起来。叶修队长您好，您刚才这番话让我们对家事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听一下您对于当前家事被挂牌出售这一事件本身的看法，谢谢。这位这么一说完，众记者这才恍然。 刚才的问题其实问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但是叶修的回答严格来说根本就是答非所问，他是一个并非这个问题本身，但却又会是这一问题延续的答案，轻轻松松偷换了概念，众人却还沉浸其中。好在还有能清洗从中绕出来的，现在这位记者重复强调的提问， 让众记者真实体会了一把叶修这个从未和记者打过交道的大神，事实上也很难对付。叶修的神色变得不是那么好看了。坦白说，我很痛心，同时感到非常失望。众记者一听这回答，顿时眼睛都亮了。你所说的痛心、失望，是指挂牌出售家事这一决定吗？是的。 家事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，而在这种时候做出出售家事的决定，我想这已经彻底抛弃和背离了曾经所追求过的东西。在这样的决定中，家事已经彻底沦为一件商品，纯粹的商品，仅此而已。叶修的话里没有任何的指名道姓，但是能做出出售这种决定的人还能是谁？当然就是家事老板陶轩。 但是当记者的不怕掌握的更加清晰详实一点，当即就有人问：“令您感到痛心和失望的，事实上就是家事老板陶轩是吗？”“是的。”叶修点了点头。“如果是为了让战队能够更好的生存发展，无论使用何种方式，正确与否，我都会试着去理解。因为每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不相同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处理方式。” 但是出售战队这种决定，是我不能理解。可是您刚刚说过，无论如何家事都不会倒。是啊，家事不会倒，但是有的人，他已经倒了。这一次，再没有记者站出来明确确认这个人是谁。而这一番问答之后，众人也更加明白了叶修的意思。家事确实是陶轩的产业。 但这只是从商品角度来说的，而从竞技角度，家事这支队伍已经寄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即便是那个名义上的拥有者陶轩，他所能左右的也不过是那个商品化的家事，而他做出挂牌出售这种决定时，他就已经彻底背离了人们心中的那个真正的家事。懂了。 这一次，记者们真正的懂了。有的人在沉思着，有的人已经翻开了手提电脑，敲起了键盘，还有习惯用纸笔来整理的，也开始下笔如飞。记者们掌握到了可写的东西，好多人都好像是生怕遗漏了什么想法似的，在这一瞬间就已经开始忘我的赶稿。 联盟的新闻官可谓是参加过新闻发布、记者招待一类的场合无数，这种所有记者瞬间忘记场合，直接开始现场赶稿的情景，还真是头一回见。连他都愣了好一会儿后，这才反应过来：“还有没有人要提问呢？”他这一声把忘我的记者们都惊醒了，所有人回过神来。 自己都为自己突然间就着了魔一样的举动感到诧异，大家连忙整理着自己已经燃烧起来的思路。直到新闻官又一次发问，好些人才端坐起来，一本正经地望着台上，望着叶修。这场发布会，大家对于收获已经非常满意了，但是眼下坐在台上的人可是叶修。 多少年了，他还是头一回参加新闻发布会，可不能轻易的让他回去。有关叶修这么多年事无巨细，大家都憋了不知多少问题了，今天也得问个够本才行。一时间想不到大问题， 拿点乱七八糟无意义的小问题拖延着局面也可以。这样想着，顿时就有记者举手，被随机点到的那位大概压根还没想好用什么问题来拖延一下，站起来后先是嗯嗯着两声，终于急中生智。在挑战赛决赛后的记者招待会，星星战队没有出席，请问是什么原因啊？ 众记者齐齐望着他，这个问题吧，这些被放了鸽子的记者当然是迫不及待想知道的原因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些记者大人哪有那么乖巧老实，默默地等到今天才问？早在上周招待会没等到星星被强行散场后，他们就已经强烈要求联盟给个说法，做个解释。星星为什么没有参加那天的记者招待会？ 最后就由联盟做出解释遮过去了，所以早已经不算是问题。现在这位又跳出来问一遍，这很没有技术含量啊。对这个问题做出过解释的联盟新闻官可就在那儿站着呢。这一听，你们已经没问题了呀，行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这怎么可以？好在这个问题对媒体和联盟来说已经处理过的。 但对于星星来说，被问到这个倒不意外。这次不是由叶修，而是由陈果回答。首先要对那天到场的媒体朋友说一声抱歉。陈果也学着一本正经，拿腔拿调的。众所周知，我们星星是一支很平凡、很普通的草根战队，我们没有参加过职业大赛，完全没有面对这些事情的经验。那天虽然有得到出席记者招待会的通知。 但后来拿了冠军，一高兴完全忘记了，实在抱歉啊。这解释和联盟给出的说法基本一致，但这记者一瞅这台上吧，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，望向最右的叶修。可是叶修大神，这记者刚说了几个字，突然就卡住了。倒是叶修笑着接过话问：“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” 这位本是想说叶修大神很有职业经验的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叶修是有比赛经验，但这什么记者招待会他参加过？完全没有啊。再看对方那意味深长的笑，他顿时觉得自己还是别提这个了。这个问题随即作罢，又一名记者被点了起来。请问能不能谈谈星星针对下赛季有没有什么具体计划？ 比如这个赛季转会窗，星星是否会有什么动作呢？目前我们已经敲定了一笔转会。陈果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能详细说说吗？”苏慕城已经确定了将在下赛季自由转会星星战队。这个吧，以这些记者那灵敏的嗅觉，都已经意料到了。不过此时由人正式宣布，意义自然还是非同小可。如果一来， 星星战队可就不再是叶修一人独撑大局，联盟的最佳组合将在星星重塑吗？苏慕城会和星星签订怎样的合同？不知能不能透露一下？职业选手的收入也是热门话题，所以有关合同的具体内容，记者们也是很感兴趣的。照理说， 苏慕城这样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无论如何也不是星星这么一个网吧支撑的草台战队能扬起的。但是，这里已经蹲着一尊更大的神了，这让人们已经无法用常理来揣度星星。 这个还有一些细节正在商讨中，暂时还不能透露。陈国语言组织的还是比较得体的。 但问题是，那一瞬间的尴尬表情还是被敏锐的记者们给捕捉到了。工资待遇，这一直是让陈国尴尬发愁的一个问题。挑战赛一年就这么对付过来了，接下来就是职业联赛了。大家都是职业选手了，总不能再这样包吃住就让人去打比赛吧？接下来该给这些人提供怎样的合同呢？陈国一想就头大。 这太没经验了，因为史上从来没有过草根直接杀进职业联赛的先例。像开网管工资似的，一人千来块钱，这肯定不合适啊。 可按职业选手的标准，陈国已经了解到一些了。目前职业圈薪水最高的是霸图战队队长韩文清，3年3000万，平均下来就是1年1000万，周薪20万。在陈国心目中，叶修就是比韩文清还要高等的存在。但别说更高等了，就照韩文清这标准，陈国也得哭死不可。不过韩文清的合同今年到期，再续问题不大，但薪酬可能会降低不少。毕竟已是过了巅峰期的老将，可他这个目前的最高薪却很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就被打破。联盟各队比较普遍用的签约模式就是3年1签，而第四赛季涌入联盟的黄金一代，在经历完这第九赛季的夏天，合约到期的可不在少数，而他们这一批选手可都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，再加上现在的荣耀更加繁荣，各队的经营状况都相当不错，这年夏天恐怕将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薪酬记录。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星星战队竟然是以包吃住来解决选手的待遇问题，这显然极不科学。陈果的尴尬被记者们敏锐捕捉到了，他们立即敏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，而这一次他们问题的主角终于不再是叶修，他们急火了台上的唐柔，这位已经吸引到无数战队注意，在很多人眼中价值非凡的选手。 请问唐柔小姐，您了解目前荣耀职业圈的选手收入状况吗？ 记者们问着。